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星泽。今天我们继续来有请北京市重大办城区场馆建设处处长黄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场馆的筹备和准备的情况。那么作为双奥人，他经历了2届的奥运会，而经历了十几年技术的发展和飞跃，是否也给这一届冬奥会的场馆建设带来了一些变化和信息的进步呢？有请黄辉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通过参加2次奥运会呢，我的感觉呢，就是我们的施工在施工领域上应该说有巨大的腾飞。一开始参加2008年奥运会建设呢，应该是在2003年底的时候，当时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绿色施工、无障碍设施、可持续发展啊，这些新名词儿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东西。还有这个像国家体育场这么复杂的钢结构，国家游泳中心这么复杂的膜结构啊，都是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2022年冬奥会呢，我们北京赛区举办冬奥会的全部冰上比赛项目，这样我们在建设中呢就学习到了国际最先进的制冰场地的标准。我们在项目建设之初呢，在项目上推进这个 BIM 技术的应用。我理解呢， BIM 技术是基于数字平台的一个三维可视的并带有一个时间轴的一个模型。我们在场馆建设中推行全过程 BIM 管理，这个全过程呢包括从场馆的运行角度去建立一个数字模型，施工完成以后呢，通过数字扫描技术对原来的设计模型呢进行一个精确化的修正，然后通过这个数字化的生产实现在工厂定制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国家速滑馆，它的8500吨的屋面钢结构，通过 BIM 技术使我们的安装误差控制在了毫米量级。这个国家速滑馆3360块的曲面玻璃幕墙全部实现了工厂预制，而且时间非常快。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施工技术上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高。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